像四个人的哥哥，今年他当兵到少佐，像四个人的兵哥哥，今年当兵到少佐。 前方的冷暖透明，家中的事儿交给我，边关的冷暖托付你，家中的事儿交给我，家中的事儿交给我，交给我，交给我，交给我， 像四个人的兵哥哥， 兵哥哥， 去连他当兵到少佐， 兵哥哥， 到少佐。 新疆来， 亲爱的朋友，你回来，我在新疆来，我在新疆来。 天山坡，我捎来洁白的云；戈壁壤，我捧来碧绿的海。天边有一朵雪莲花，也盼你去把它采，也盼你去把它采。把它采，哎嗨，我从新疆来，我从新疆来，新疆来，一条割不断的天涯路，哎，把你我紧紧连起来。新疆来，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。